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 上次讲到，杨雪莉怀疑我哋入嚟董之后，个人越变越细。于是我问杨雪莉啦：我哋三个越变越细，点解你会咁谂呢？杨雪莉对我讲啦：附近可以参照嘅嘢，包括植物同昆虫，仲有大量嘅古树化石，都异乎寻常咁大，所以我先至谂，会唔会系呢个葫芦洞里头有咩 QK， 将入嚟嘅人逐渐变细呢？ 呢单嘢听起身真系匪夷所思啊！依家我哋正喺万无边际嘅地下水道飘荡，一时都好难判断。 我对杨雪莉讲啦： 就算系个身变细啊，唔通连啲衫裤鞋袜都一齐变细？ 我谂咧，可能系因为依度嘅环境特殊，所以形成嘅生态系统比外边大嘅啫。 不过我呢啲话系一啲把握都冇嘅。呢个山洞真系好似山神庙里头嘅红葫芦，洞口细而土大，而且系呈喇叭圆弧形，越行入去山洞越大，而且冇一啲人工修建嘅痕迹，完全系天然嘅。讲唔定呢个洞啊，比献王墓嘅时间仲要耐。当地人可能将呢个葫芦形山洞当作圣地，咁先至响山神庙度供奉葫芦像。至于呢个山洞有咩奇特嘅地方就好难讲啦。毕竟我哋依家周围黑麻麻，睇到个范围大约只有20米左右，对远啲嘅地方都好难察觉得到。附近嘅昆虫比正常嘅大咁多，特别系嗰啲太古时代嘅树木化石，更加系大到得人惊，一棵棵张牙舞爪咁伸出嚟，同上面抌落嚟嘅藤萝缠埋一齐。睇起身就好似系老龙嘅怪爪。我谂呢，应该搵啲植物之类嘅目标作为参照物睇下，咁先至可以确认我哋身体系唔系因为入咗葫芦洞而逐渐变细。否则嘅话，我哋就唔可以继续前行，只有调翻转头再谂计。但系呢啲老藤同个人差唔多咁粗，响外边嘅丛林呢都有咁粗嘅藤萝嘅。睇嚟用藤萝或者植物根茎作为参照物系行唔通嘅。最直接嘅办法就系潜入水里头，睇下附近水草嘅大细。嗰啲藻类有佢哋自身独特嘅属性，唔会因为环境嘅变化而产生好大嘅变化，响边度嘅大细都应该系差唔多嘅。但系我一谂起水下边嗰句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好似鬼咁嘅女尸，心里头都系栗咗一下，但系暂时都冇其他办法啦。我只好将安全锁扣响个气囊度，对肥仔同杨雪莉讲啦： 你哋两个唔好喐住吓，等我潜落水度睇下究竟系咩一回事再讲。 依家唯有打肿块面扮肥仔啦。我将登山头盔上边嘅潜水镜放落嚟，一头冲咗入黑麻麻嘅水里边。登山头盔上嘅战术射灯响水里面可以照到15米嘅范围，但系依度地下水杂质好多，有大量浮游生物同埋藻类。我将光调到最大，都只系顶笼照到5米，水好深，摸唔到底。我觉得依家仲唔系用氧气嘅时候，就只系靠住自己嘅水性，闭住气猛咁向水底潜落去。隔住潜水镜睇到嘅嘢更加蒙啦。光线唔够，我淨係隐约见到有个黑麻麻嘅嘢响水底度飘下飘下咁，大概係车辘咁上下大细，係动物定係水草之类嘅植物就睇唔清啦。慢慢嗰嚿嘢离我近咗啲，我稍微就睇得真啲啦。我心諗鱼唔係咁㗎，应该係啲咩水生植物，唔通系啲水草翘埋一齐变成咁大狗？如果连啲水草都咁大棵，我哋今次系真系大只镬啦！谂到呢度，我想伸手搲近啲嗰嚿嘢， 认真啲睇下究竟系唔系一大嚿水草。点知啱啱一伸手出去，嗰嚿嘢突然斜斜地向我头上嘅水面飙咗起身，停咗喺离水面一两米嘅位置，静静咁伏咗喺度。嗰嚿车辘咁嘅嘢飙起身嘅时候，我已经睇清楚，嗰嚿唔系水草。嗰隻嘢缩起身嗰阵系圆碌碌嘅，蛙水嗰阵伸出四隻挛起身嘅前后脚，伸到翘住好多水草。原嚟竟然系一隻好大隻嘅红背蟾蜍，亦即系癞蛤蟆啦。而且好似唔止一隻，仲有唔少聚埋喺离水面一米左右嘅地方。黑麻麻嘅水底好难睇清楚究竟有几多咁大隻嘅蟾蜍，亦唔知系唔系有啲更加大嘅。点解会有咁大嘅癞蛤蟆嘅呢？我心度窒咗下，差啲饮咗啖水。感觉啖气忍唔住啦，亦都冇心再潜落去水底度搵水草，随即就浮返出水面。我个头啱啱出水，连随唞咗几啖大气，对肥仔同杨处理讲：水底度有嘢，我哋快啲离开呢度，爬上嗰棵打横嘅大树化石度再算啦。喺地下洞穴嘅水面上，有成座古森林化石，其中一啲大树嘅化石已经自然断裂，冧咗打横浪喺周围嘅化石上面，冇沉落水底。喺密密麻麻嘅化石森林中，形成咗一条条天然嘅石桥。我哋前边唔远嘅地方，就啱好有一棵化石树打横咁浪喺水面度，俾其余嘅化石卡住。化石嘅树干上面有好多枝丫。我哋三个即刻将啱先攞出嚟嘅武器重新放返入个防水袋度，迅速向嗰棵打横嘅化石树游过去。一阵间，我哋就游到棵树度。杨雪莉先伸手捉住化石树嘅树枝，我同肥仔托住佢隻脚，一起用力帮杨雪莉爬咗上树身度。然后我都跟住爬埋上去，抌条登山索落去俾肥仔。肥仔嗱嗱声放晒气囊里面嘅空气，用登山索绑住啲背包。我用手连拉带掹咁，先将肥仔拉埋上树干，最后将装备背包都吊埋上嚟。脚底下踩住石头，个心先至稍为安落咗啲。但係我哋三个一啲都唔敢放松，以最快嘅速度喺防水袋度攞返啲武器出嚟。肥仔问我： 一个李向阳就将你吓到成咁，水底度究竟有乜嘢啊？ 杨雪莉亦都问我： 系唔系睇见嗰具沉喺水底嘅女尸啊？ 我指住嗰片水面讲：冇李向阳，亦都冇女尸，水下边啊有隻好大嘅癞蛤蟆啊，亦即系大蟾蜍啦，大到啊车辘咁，细嘅咧都有汤盘咁大啊，佢呀嘢！呢啲嘢个背脊系一嚿嚿咁，有好多毒腺啊，千祈唔好掂啊！如果唔系啊，好容易会中毒，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啊！杨雪莉举起狼眼手电筒，向我哋啱先停留嘅水面照过去。嗰度啊已经静嘤嘤，剩得我哋啱先搏命游水时候整出嚟嘅水波纹。黑麻麻嘅水面睇落去冇咩特别。杨雪莉睇咗两眼，拧返转头对我讲： 以前做实验嘅时候经常都会用蟾蜍。我记得呢种动物应该是日头匿埋响阴湿嘅泥或者是草丛里面，黄昏同夜晚先至出嚟活动。呢度水咁深，点解会有蟾蜍呢？你有冇睇错啊？ 我摇住头讲：讲实话，咁大隻蟾蜍我都係第一次睇到，但係我绝对唔会睇错㗎。我諗你啲书本理论呢用喺呢度恐怕就唔係好啱啦。我喺水底度嚟隻大蛤蟆最多係剩得三米，睇得好清楚㗎。佢哋都浮喺靠近水面嘅地方，唔知要做啲乜。我担心会对我哋不利，所以先至叫你哋嗱嗱声爬嚟呢度。唔理点啦，我哋睇清楚先再讲。我总系觉得呢一片被地下水淹没嘅化石森林有啲唔系好对路啊！ 肥仔忽然做咗个唔好出声嘅手势，叫我哋睇下前边唔远嘅地方。嗰边有好多蚊嘅地方，无数蜻蜓大细嘅蚊发出嗡嗡嗡嗡咁嘅噪音。嗰度离我哋落脚嘅地方好近，用电筒可以照得好清楚。由于嗰啲蚊系冇眼嘅，佢哋对电筒光并冇咩反应，仲系好似盲头乌蝇咁围住植物根茎最密嘅地方兜圈。杨雪莉细声咁对我哋讲： 地面上嘅植物太密啦，养料同水分都唔够，所以新落嚟嘅植物为咗争夺水分都搏命咁向下生，咁就可以直接掂到呢度嘅地下水。嗰啲飞虫，佢哋好似正聚响度产卵啊！ 呢度嘅环境咁独特，植物同昆虫都有独立嘅生态系统。啱先我潜入水，发现有好多大鱼。呢啲鱼同始终活动响地下环境中嘅盲眼鱼唔同，系有眼嘅。咁讲明呢一片地下水虽然流过地下洞穴，但有部分流域系响地面之上嘅，系同外界相通嘅。咁再一次讲明，我哋应该系可以沿住水流入到献王墓嘅主陵附近。依家嘅当务之急系要先搞清楚呢个葫芦形嘅大山洞系唔系越往里边行人就变得越细，定系因为葫芦洞独特嘅喇叭状地形，越行得深空间越大人就显得越细，亦或系响呢个特殊嘅环境度见到呢啲大得出奇嘅植物同昆虫，使我哋产生咗错觉，觉得自己个身变细咗。突然原本平静嘅水面出现咗水花，一条条几尺长嘅脷以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响水里边弹射出嚟，卷向嗰啲水面上嘅大蚊。长脷一卷就卷住十几只蚊，跟住水面出现咗无数咁多大嘴，血红嘅脷就将啱先卷住嘅大蚊送晒入口里边。原嚟响水下边嘅大蟾蜍见到时机成熟，都跳晒出嚟捕食嗰啲聚埋一齐嘅大蚊。家阵化石树前面就热闹咯，嗰啲蟾蜍嘅大口擘下擘下咁，已经食咗无数咁多大蚊。嗰啲怪蟾蜍只只都老脸咁大，双眼好似两盏红灯咁，蚊蚊麻麻，数都数唔清咁多。我哋三个伏响化石树上面，睇见大蟾蜍背脊上面粒粒突突嘅毒线，觉得好鬼核突啦，实在唔想再睇啦。唯有尽量趴低啲个身，暂时唔睇水面嘅情形。心度求神拜佛咁，想啲蟾蜍快啲食饱就好走啦。佢哋唔走啊，我哋就冇办法再落水向前游，快啲离开呢个古怪嘅洞穴，响天光之前去到目的地。我耷低头望下，发现化石树嘅树身上边有好多细细嘅沙窿。呢啲化石树响水度浸咗两千年，俾水流冲出咗无数嘅沙窿。我哋响度趴得耐，恐怕佢就会断。于是我熄个电筒，打开登山头盔上边更加节能嘅射灯，然后打个手势，叫杨雪莉同肥仔一齐爬过去左边一个比较平嘅石台上边。左侧嘅呢个石台面积都唔细，睇落去都几实净，企得落我哋三个有余。响呢一片布满枝桠嘅化石森林里头，呢一块四方形嘅石台就显得有啲与众不同，四四方方好规整，好明显系有人为修作过嘅痕迹。不过表面同四周围都烂满晒啲藤萝，仲生咗好多湿滑嘅青苔。我对杨雪莉同肥仔讲啦，唔知道呢度系唔系喺献王墓嗰阵时候留低嘅遗迹呢？如果系嘅话，呢度又系用嚟做咩嘅呢？会唔会同我哋头先响水底度睇到个女尸有关呢？肥仔讲啦， 哎呀，盲嘅都睇得到啦，呢度系人工整嘅石台，我哋头先见到有个摆满象牙嘅殉葬沟，九成九呢度啊 都是摆放贵重名器的地方呢？ 讲完拿起只工兵铲，喐手将石台上面的青苔和其他植物都铲了去。他想看看下边有没有装名器的暗格。 我和杨雪莉见肥仔不理三七二十一就喐手铲了，唯有帮他照住。 旁边的大蟾蜍仲喺度死咁食啲大蚊，搞到啲水啊噼噼啪啪乱咁响，睇嚟一时三刻就唔会咁快食饱走人嘅。 讲起搵名器啊，肥仔三下五除二就清干净咗细半嚿石台啦。 见下边冇咩机关石盒，而系一幅接一幅嘅浮雕，而且构图复杂，包含嘅信息好多啊，但系睇一眼就知道。呢啲浮雕记录嘅系古代某种秘密嘅祭祀仪式， 呢种仪式系我哋之前从未见过嘅，十分离奇，并且充满神秘色彩。仪式嘅地点就喺呢个葫芦洞里边，而呢块石台就系一个特殊嘅祭台。远古嘅石器时代，人类嘅祖先就有结绳祭祀嘅习惯，随住人类文明嘅发展。石刻和岩画、浮雕等直观形式就成了记录传统文明最有效的途径，在一些举行重要祭祀的场所都会留下大量的图形信息，给后人最直接的启示。古代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头，用写实或者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面绘制雕刻图形或者符号，以此记录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我们在这个葫芦洞里面发现的祭台，它会记录着一些怎样的信息呢？而这些浮雕会为我们寻找献王墓提供怎样的线索呢？我们就下次再讲了。